这首歌叫做《好好爱我》，一个真心是值得被好好的对待的。这个唱歌的女生呢，叫做刘红华，她在华语歌坛出现的时间很短，我却记得她唱歌的时候的那种清新和自我陶醉的样子。一个好的歌手唱歌是需要自我陶醉的，只不过尺度要有所拿捏，过于沉溺很容易让听歌的人有反感，不够的话歌曲又没有了生命。感谢你继续光临全新一天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今天的持续关注。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记得在每天的这个时间，我们都会用30分钟的音乐和你来相见。下面要听的是林志炫，在技巧和自我陶醉之间拿捏的是恰到好处。我们来听他为电影《悟空传》所配唱的这首宣传曲《空》。 坠落无底月了无踪迹，难忘你离去的背影，虔诚的浮影，不受的伤力，梦寐的笑颜。

像是初次的我在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以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以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想起多少次舞台，听到多少声喝彩，我的眼泪还是会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 听到这首掌声响起，莫名的就是喜欢刘德华演唱的这一版，似乎能听到他为了工作或者说是梦想付出的很多努力，这些努力当然包括着好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和无奈，但总算是不负有心人。然后我们在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内心也会去很多的波澜，也希望有天自己能够听到那些真心被自己响起的掌声。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 你知道，总有一些人喜欢唱歌的动机不只是为了站上舞台听掌声看荧光棒，他真心以为音乐是用来交换能量的，而不是用来交换记者的闪光灯和墨镜背后被满足的那种虚荣心。马上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陈明演唱的这首《等你爱我》。我觉得人的声音确实是世界上最美，日期生命是有限的，好的乐手可以用运气表达不一样的情感，但是任何乐器呢都没有声带可以反映的情绪那么的真实和丰富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我们来听到的是叮当的歌，叫做《原来你都在》。叮当在唱很多歌的时候表现得那么浓烈和伤心，而唱这首歌的时候嗓音里是那么多的幸福和甜蜜。今天的音乐导航就到这里，明天我们继续来和你相约在这个电波当中。 心的爱，一定就是爱。原来你在。